诉你，不能告诉你我的过去，不能告诉你，不能告诉你。 我牺牲不冲动，可是那不是我。

空气，街道变得很安静，心情像街边发呆的桌椅，空空荡荡在休息。 It's a rainy day， 人们都躲进喧哗的屋里，我多想这片冷清，让世界听一听，多情的人先别在我心里来去。孤单是奢侈的东西，滂沱的情绪谁也不能整理，我自己陪我自己慢慢回忆这一点一滴。这场大雨像是一个人的圆舞曲，我和我的思绪旋转不停，跳完这一曲悲伤慢慢放弃，天空也开始变得清晰。 好，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，我们来听的最后一首歌呢，是来自品冠的《请你相信我》，代表我们的编辑制作小唐李楠，感谢各位朋友收听，下一期的下一站回味中我们再见吧。 双眼忽然很沉默，有人说永远太苦了，谁说不是呢？爱情啊，太惊心动魄，我才把你收紧握。时空欢乐，光阴飞走，世界都变。